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在给家长朋友推荐几套好书以外呀，还要跟家长朋友聊一聊如何帮助孩子选择图书。那今天为听众朋友推荐的这三套书呢，分别是雅卡利的神奇历险，还有伯恩熊情景教育绘本，以及动物宝宝和妈妈。接下来啊，我们首先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啊，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专家，也是儿童教育的专家，还是畅销书的作者。他是有非常丰富的幼儿教育的经验，这就是很多朋友都熟悉的白燕一白老师。白老师您好。 刘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您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啊，因为对于不少家长朋友来说呢，让孩子看书啊这个事儿不太容易，孩子好像更愿意撕书，而踏踏实实的看的不太多。 嗯，对，嗯，其实咱们先不说看书，先说撕书这事啊。其实孩子在这个比较低幼的状态当中，他去通过这个撕书来去感受自己的力量感，以及他去感受这个世界的各种的质感，比如他撕纸片、撕卫生纸和撕 A4 纸和撕这个牛皮纸，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孩子其实在去通过这个行为去来去探索这个世界的这种不同的感觉，其实这个是在训练孩子的感觉的敏感程度的一个过程当中，非常说实话非常费钱，非常恼火，但是还挺有效的一个行为。对， 这意思就是孩子在看书之前先学会撕书是吧？ 因为孩子的注意力其实很难集中，尤其是低幼阶段，他能够去在那儿看个三五分钟，哎呦，就说实话已经算非常非常的棒了。那这个时候他的注意力没有了的时候，他就会去感受那些声音带给他的快乐，比如书页翻动的声音，比如说这个撕书的那个沙沙的那种稀里哗啦的声音，他其实就是在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学习，但不只不过这种方式的这种学习的方式成本有点高。 我们说到了给孩子选择图书真的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情。今天呢为大家介绍这三套书啊，在全球的这个销量还都是比较靠前的，也都是家长朋友反应不错的图书。那到底该如何帮助孩子选择图书呢？白老师接下来开讲吧。 对，其实不同的年龄段确实是有不同的一种选择图书的方式。用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不能让一个一两岁的宝宝去看《红楼梦》，对吧？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孩子的阅读习惯和他的一个阅读的一个能力来去给孩子选图书。那么学龄前的儿童的阅读呢，就应该以这种图画书为主要的。其实在这儿呢要说一下，要分的还要更细一些，0到3岁的孩子和3到6岁的孩子，他选择的图书也是会有一定的差别的。 哦，0到3岁和3到6岁这样的两个阶段是吧？ 对对对，比如说吧，咱们今天推荐的书当中，就刚才有说这个 《动物宝宝和妈妈》， 哎， 他的推荐当中就介绍了，这是适合0到3岁的小朋友来看的一套绘本。那么这一套绘本呢，也是日本的啊，这个动物绘画的一个代表作，一共是有7本，《动物宝宝和妈妈》、《动物宝宝的快乐游戏》、《和妈妈在一起》、还有《动物宝宝睡觉了》、《这是谁的脚印儿》、《这是谁的宝宝》、《动物宝宝怎么保护自己》，一套特别有趣的小朋友适合的绘画的书，颜色也特别和谐。白老师看过这套书以后，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我就感觉这个就特别适合这种0到3岁的孩子，因为他呀首先画得特别的精细， 不管是这种神态生动特别的逼真，还是说他的毛发然后一根一根的，就感觉好像跟3D 的是吧，就会让孩子有那种真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包括什么肌肉啊，什么运动的那种状态呀、啊，还有不同的情绪下的动物的表情啊等等，其实都是特别容易让孩子能够去产生共鸣，而且他愿意去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说实话，我觉得就是这一类的，我们不当然不是说只是这一套书，就是0到3岁，我们说就类似于动物宝宝和妈妈这一类的，能够把小动物活灵活现的、逼真的，然后呈现出一些跟孩子相关的一些事情的，比如怎么去刷牙洗脸，怎么去睡觉，等等，就是和孩子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些事件的这样的一些书籍，其实对孩子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 但是这类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字儿特别少。有一些家长朋友说，这不就让孩子看画吗？ 那这个有问题吗？您的孩子如果在0到3岁的时候，他建立的是什么？他建立的是对于新鲜的事物以及这个世界的好奇心。那这个好奇心从哪来呢？我们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动物宝宝睡，就是动物宝宝和妈妈当中有一本叫做动物宝宝睡觉了。然后这个动物宝宝睡觉了是讲什么呢？是讲各种不同的小动物它睡觉的姿势。那其实这是什么？这个是没有字的，但是它就是在讲自然，大自然，是在讲动物的一些东西。那没准你的孩子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启蒙，以后就成了一个自然科学家或者一个动物科学家，这都是有可能的呀。你看这本书里边有金花鼠的睡觉姿势，蝙蝠的睡觉姿势，火烈鸟的睡觉姿势，以及狼的睡觉姿势等等等等，好多。那这些我想大人们可能都未必能知道，但是这些图画却特别直接的、生动的，让孩子特别开心的去了解了大自然，原来有这么多动物，大自然的动物原来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说，这不就是最好的早期教育吗？我们的早期教育要干嘛？不是让孩子多背3、5首唐诗啊，多识多少个字啊。早期教育的核心理念一定是要让孩子去建立兴趣，建立对大自然的兴趣，建立对科学的兴趣，建立对外界的所有的他有兴趣的事物的兴趣，而不是说我们要通过强迫的去学习认字儿、背书这样的手段来去剥夺孩子的学习兴趣。那样的话，家长朋友们，您就太傻了。因为如果把孩子的学习兴趣剥夺了，你的孩子再聪明，他觉得学习是一件很乏味、很枯燥、很痛苦的事情的话，那他的成绩可能也真的不会是特别的顺畅的得到一个好的分数。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学龄前的儿童的这个阅读啊，应该是以图画为主，特别说了两个年龄段，0岁到3岁，还有3岁到6岁啊。 对。 我们刚才呢是给0岁到3岁的小朋友推荐了一套书啊，《动物宝宝和妈妈》。对于3岁到6岁的小朋友啊，我们推荐的是另外的一套书。这套书的名字啊叫《伯恩熊情景教育绘本》。谈到了伯恩熊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个绘本当中的主角，很多小朋友都熟悉。那么这套书啊，在全球呢有超过24个国家发行，畅销了50多年，这销量已经是2亿多册了，真的是让很多孩子和很多家长呢非常着迷的一套书。那同样也要问百燕一个问题啊，看过这套书以后，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我的感觉，这套书简直就是我们孩子成长的一个学习手册，但是是非常有趣、快乐和有意思的，不是那种枯燥乏味的。你看、这个书，它其实每一本都是针对解决了一个孩子他在日常生活或者是在群体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困扰，然后孩子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会找到认同啊，还有一些被理解呀，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同时这本书特别有，这一套书啊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它还能提供，还给孩子们提供解决办法。而这个就是这书里边的熊爸爸和熊妈妈的言行和做法，也是说实话也是给父母提供了很多的教育智慧这样的一个启发。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不光孩子特别适合去看，我们的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其实在陪孩子读的过程当中也要看一看这个 书中的这个小熊的爸爸妈妈他们去怎么去处理孩子一些问题，我觉得真的是很符合教育的和心理学的一些比较好的理念的。 哎，那说到这套书，我一定要强调一下，这一套伯恩熊的情景教育绘本啊，它比前面我们说到的这动物宝宝和妈妈的字儿多。你看动物宝宝和妈妈只有书皮上有几个字儿，就是书名里面都是图画了，这里面总会有几行几行的字儿出现，这样的一种安排是不是也符合3岁到6岁的小朋友的一个阅读习惯和理解习惯了呢？ 嗯，首先3到6岁的孩子他开始逐步的从图像转变到文字，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一方面是让孩子在他去阅读他喜欢的图画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和文字有一个对应，其实他可能未必去把这里边所有的字他都认得，但是他会有一种形象上的熟悉的感觉，哎，然后对于文字他也会建立一种亲切的那样的一种感受。那么这个时候当他再去学这个字的时候，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一定会留下这个字的一个印象。他可能，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要去参加一个赌博，然后在这个赌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方想让他去压一个数字，压55这个数字，但是这个设计是从这个人一下飞机接他的人身上就有55这个数字的一个名牌，然后马路上也有一些示威的人举着55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大牌子，然后他的房间号也是跟55有关的，然后他的这个旁边看见的女孩身上有纹身也是有55这个数字的，所以等等。那么当他经过这两天的一个55数字的一个全方位的包围的时候，他本身没有任何人去告诉他你要关注这个数字，但是他的潜意识已经读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信息，所以当他去下注来去进行赌博的一个这个赛马的押注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去选了55这匹马， 实际上是中了人家的这个圈套了，是吧？ 绝对是圈套，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坑。但是我们说，对于孩子来说，同样，其实在他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去通过看这些图画，然后这些字儿，他可能未必就一定能100%都记得和都认识他。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去强调这些，但是这些东西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一定已经建立了一种链接，建立一些熟悉感，而当他再去进行学习的时候，其实就会特别特别的容易，因为他其实已经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了。那么这套书我觉得特别好的一方面是有这些文字和这个图画的一个呼应哈，另外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它有就是在孩子日常生活当中和群体当中的一些常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都知道3到6岁开始上幼儿园了，然后开始上学前班了，然后开始要接受一些纪律型的约束了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其中有的书这名字就叫做去上学，讲的就是夏天结束了，天气开始转凉，然后小熊们要准备去上学了。那个还有呢，就是按时起床，这也是这本书的名字，按时起床，想要上学不迟到就要学会认表、定时间、按时起床。你看在这本书，其实这本书啊说实话很薄，但是在这里面就教会了他第一规则不迟到上学，第二呢又教了他能力认表，还教了他定好时间、按时起床、自我管理。所以你别看这个书啊字儿不多，薄薄的，但是他教给孩子的传递给孩子的信息量可是不少呢。还有呢，有一本叫做注意安全，就是这本书讲的就是说熊妈妈跟熊宝宝说注意安全是没有错的，等到后悔就晚了。我们都说这个自己的妈妈说话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烦，但是很多孩子都对别人妈妈说的话其实是很用心的在听的，就像很多妈妈觉得别人家的孩子的行为都挺不错一样，其实这个也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原理的。比如健康饮食，这也是这套书当中的一本书的名字。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内容，比如说礼貌待人、学会谦让、自尊自信、和好如初、承担责任、干干净净、战胜恐惧、不吵不闹、我爱妈妈、我爱爸爸。 我们就光看这些名字啊，就会知道其实它是里面既有情感的灌输，也有这种能力的这种提升。所以我觉得这套书对于3到6岁开始逐步的去接触这个社会，开始逐步的要接受这个社会的一些规则的这样的一个转换，开始逐步的有社交关系建立的这些小宝宝们，那么这些书其实是给予了他们很多的一些经验的提前的一些给予，就让他知道哦，原来人和人之间，或者我和我自己之间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熊宝宝是怎么做的，他就能把这些东西转换成自己的一种行为和能力。所以我们我个人感觉这套书真的还是挺有意思，而且挺有价值的。 那除此以外，还要怎么给孩子选择图书才能够做到啊？这个孩子也特别喜欢看，家长也觉得，哎，孩子终于看书了，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呢？ 昨天有一个妈妈问我说，哎，白老师，我的孩子现在是2岁0.3个月，我应该给他买什么样的这个书呢？是买0到2岁的，还是买3到6岁的，还是买2到3岁的？哎，其实很多家长啊，真的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没有必要去把这个年龄段还有他的阅读的这个目的，就像刚才刘莎你说的，这个我要通过这书达到什么目的啊？对，真的没有必要去通过这个书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去通过年龄段也好，或者是书的意义目的，没有必要去这样的去划分。因为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6岁之前的孩子来说，读书是他们了解这个世界、建立跟这个世界更宽广的链接的一个平台，读书也是能够获得很多自己的生活以外的间接经验的一个平台，然后读书也是建立一种学习习惯和读书习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所以这个时候不论孩子在读什么书和这个读的书有多大的意义，说实话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指他在读、在翻、在看，然后感兴趣，这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而且你的孩子说实话3到5岁的时候，他也读不了什么特坏的书，那时候特坏的书说实话他也看不懂。 哎，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说到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第三套书，这雅卡利的神奇历险。前面我们说的那两套书啊，有的呢是给小朋友讲一些怎么建立规矩的，或者学习一些知识的。但是呢，雅卡利的神奇历险这套书呢，其实说的是一个小男孩他的各种各样的历险啊。这个书呢，可能有一些家长就说了，说也不教孩子知识，也不能教孩子守规矩，说这样的书可以给孩子推荐吗？要告诉家长朋友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一套雅卡利的神奇历险就在欧洲这样的一个地区啊，就销售了1500多万册，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销量，就可以知道孩子对这套书有多么的喜爱了。那白老师也读了这样的一套书啊，您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首先先说一下我对这个书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书让我想起了《丁丁历险记》、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陶丽丝梦游仙境，让我想起了很多这样的书。真的就是我这一类的书，我不知道家长朋友们去怎么理解这一类的书啊，它的这种历险冒险，其实我个人感觉它对于孩子的发育和成长有特别好的几个作用。第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它满足了孩子的一个好奇心，第二它满足了孩子的一个冒险性，然后第三呢，它就满足了孩子的一个想象力的空间。我们知道想象力对于一个孩子或者对于一个人来说，它是所有的事情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种能力。就是这个人有没有想象力，他的想象力到底有多大，他有没有好奇心，他的好奇心到底有多浓郁，其实这个对于他能不能去发展和能不能去更好的去开发自己的智慧、智力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特别有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雅卡利这本书啊， 他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然后一个印第安小男孩，然后他一心就想成为一个英雄，他特别想去探险，想去尝试新的生活，用自己的方式来实现梦想。我觉得他整个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只不过是有发生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事件。比如说在雅卡利和巨婴里边，他就在巨婴的引导下去森林里探险，在探险的路上还经历了不少困难，野兽的袭击，但是他还认识了好朋友，一个叫小雷鸣的一个好朋友，然后这时候他就不再孤单，有了力量和陪伴。其实我们说这个时候他给予孩子，刚才说了，除了他的冒险性啊、探险性啊，还知道了朋友的重要性，以及这种团结在一起的这种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壮大。其实我们说，其实我们表面上看他没有教孩子什么一加一等于二，也没有教孩子飞流直下三千尺，但是他却教给孩子作为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很重要的一些情商性的东西。 对， 这个对于孩子以后去适应这个社会，建立他的伙伴关系，去面对挑战和冲突，他会在内心当中就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勇气。他会，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啊，我特别小的时候，其实就特别爱看好多好多的书。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看那个机器猫，大家都记得了哈。 现在叫哆啦 A 梦了 啊，对对对，现在叫哆啦 A 梦，一看就暴露了我的年龄。对，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小的时候我就想。因为我是个独生子女嘛，然后我小时候就在想，哎呀，我要是有个哆啦 A 梦跟我陪伴多好啊！然后那 你说的是每一个小朋友的梦想，我也是这么想的 啊，真的、啊？哎，那不行，哆啦 A 梦是我的。对，其实这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的童年不再那么的孤单，然后就会觉得不管怎么样，其实哆啦 A 梦会告诉我们要去跟其他的小朋友要更多的真诚，更多的勇敢。哎，我就会想起我在和我的这个小朋友去发生一些矛盾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回去翻翻哆啦 A 梦的那些小画册的时候，我就会原来其实大家都是这样的嘛，其实就会找到一些共鸣。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在看这个雅卡利的神奇冒险的这样的一个书的时候，他的这种冒险精神、挑战性和他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再去遇到困难、再去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的灵活应变的能力，这些种种的种种，我们如果给他放大、提升，非要给他去换一个场景，给他换到，那不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的一个电影，就是讲一个女孩子在职场当中然后 如何打拼如何竞争。 对，你说跟这个书不是一样一样的吗？只不过就是把那些巨婴换成了领导，然后突然出现的一只狼变成了一个在背后算计你的同事，然后那个小羊或者是这个小雷鸣就变成了你身边的一个好闺蜜或者好哥们儿，其实它真的是一样的。所以家长朋友们，我们说读书的这种目的啊、意义啊，以及年龄段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绝对的一些标准，其实没有的。这个时候孩子只要在读，他就一定能够在潜意识当中获得很多很多有用的信息。 另外啊，这套啊《雅卡利的神奇历险》啊，它是在欧洲特别著名的一套漫画丛书，还获得了安古兰国际漫画节的青少年大奖。在孩子看这套书全面的了解社会的同时呢，其实也是对孩子的一种美的感受的培养。感谢柏莹莹老师啊这么详细的介绍，相信这集节目如果是家长朋友听了以后啊，肯定对给孩子怎么选书心里面有了一定的打算了，也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呢能够看到自己喜爱的书。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善良的自我，几次。